你就称为这个堕落了，就你满足了，现在这个堕落了，堕落的结尾呢，可以流向谁了吗？满足称为堕落，就因为呢，我哋虽然读经啊，我哋唔俾呢个经选咗佢，我哋能够了解呢个经，从呢个文字里边呢，我哋呢可以领悟呢个经里边嘅主要嘅理论，好似乜呢？好似一个食蔗啊，家下嗰啲潭州大蔗啊，冬天有嘅。咁如果呢个聪明人就梗系吞蔗水啦，照得几次咪跌咗嗰啲蔗水啦，咁啊真系滋润啊，干燥啊嘛，咁啊梗系吐咗嗰啲渣就唔要。咁呢个绝顶聪明啦，肯定系聪明。但系你话傻仔啊，佢又吞咗嗰啲蔗渣吐咗啲糖水啊，咁啊呢个就肯定系一级傻仔啊。我哋一个人读经学佛都系一样，你要将呢个经中里边嘅要义，你领悟，唔好俾嗰啲文字卷咗去啊！你能够参得悟呢个问题，文字就波嘢，即文字就解决，等于一个水桶啊！你打破咗个桶底啦，可以睇到呢个桶底之外嘅世界。唔会俾呢个桶底咧加咗你啦，睇唔穿睇唔过嚟。咁如果呢个人咧未开悟，俾嗰啲文字咁样卷咗去，唔好好地研究，唔好好地吸收一啲嘅主要嘅理论去领悟，所以话呢个人食蔗啊，唔好啲吞糖水，就等于个桶底啦，未曾打穿。就睇唔到呢个桶底以外啊嗰个世界，所见就唔得透彻。咁所以我哋嘅出家者啊，嗰啲老菩萨啦，佢终日坐菩提。呢个长庆祖师啊，一生人坐烂七个菩提，哇！一个菩提都唔容易坐，唔系佢哋磨啊坐啊，唔容易坐得烂一个啊。但系佢一生人坐烂七个菩提。你嗰个做乜啊？佢就贪呢个问题啦，就话贪我哋自己呢个本性啊，贪我哋自己呢个本来，贪我哋呢一面心性啊。所以大乘佛法佢就完全啦，就系讲呢个心理，讲呢个唯心。我哋一念心具足十法界，一念心具足十波罗蜜。咁就名为佢嘅达性啊！呢、這个圆妙嘅法门，亦都可以讲咧，系中国大乘佛教咧一种嘅特色。咁啊，中国大乘佛教所传咧，就系传日本，以讲咧传于呢个韩国，其他嗰啲国家咧都系讲呢个小乘佛法嘅。咁啊，大乘法既然啦系讲呢个唯心嘅道理。咁所以我哋咧，每一个学佛嘅人咧，你一真系要将你原来嗰啲咁嘅问题啊，你要全部都要放低。咁如果嗰啲问题你唔放低咧，你就唔能够啊吸收咧呢个新嘅入你自己呢个白色田中里边。这个、呢个咧好紧要啊！这个，所以丛林里边啊，好多规矩啊，完全咧。都是针对这个问题，那你呢真的要放下，你不能够有半点呢就偷赞。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，那些师傅说鸡蛋是树上生的，你就要说 YES 绝对不能够说 NO 啊，不能够 啊如果见你的草鞋断断来将又是 YES 不能够 NO 啊，全部你都要话对啊！咁啊，点解咁无理呢？有乜理由鸡蛋树上生啫？冇理由噶，就等于话咧，佢用呢种办法要将你从前嗰种嘅习气啊，将你从前呢个脑里边嗰啲咁嘅坏嘅毛病啊，要调得清清楚楚。咁啊，现在咧，好似个洗干净嘅玻璃樽。可以运用了，它没有那些邋遢的味道，干干净净， 然后灌输嗰啲咧正确嘅理论俾你，咁样你咧先至可以啊吸收。所以现在我话咧，一般嘅天人学法啦，你话佢唔热诚，唔讲得通，但系佢就一味咧自己思考啊，谂出嗰啲问题咧有少少唔合理嘅，硬系喺呢个牛角尖里边钻啦，咁啊钻啊钻啊钻到自己食啊困住自己，就因为咧佢未曾受过呢一种啊所谓万年放下嘅教育，所以佢就唔能够咧走得出呢个死胡同，唔能够咧重新啊接纳呢个正确嘅理论。咁啊，教得唔好咧，变成自己走火入魔添。所以一点咧系好重要啊，好重要。即系呢个佛学里边咧，重于呢个理解啊，亦都重于呢个修养啊。呢、这个人嘅修养咧好紧要噶。如果你唔修养咧，你唔能够成佛学祖啊。我哋唔能够在呢个文字里边咧去过分咧。的挑战而是应该在这个文字里面吸取里面这个真正的理论，要将我们的所谓法则，要将我们的所知全部不能要扫清。那么从前这个女子是女人，那么她参加的师父叫做狼爷国师，她就请她这个师父开示，她说我应该怎样去参究一下，先至嚟了生死啦。咁啊，当然做师傅嘅人咧，就唔能够话一味嘢咧教晒咁多人。当然系对机说法，佢话你参啊，一种法门。咁啊，佢呢个徒弟话：咁啊，点参咧，师傅？佢话你随他去，你有乜嘢事个发生，临到你嘅头上嚟啦。你就随他去，咁啊，而家点样随他去法咧？咁啊，你自己参啊。佢话我俾你一个问题，你凡事都随他去。咁啊，佢呢个女徒弟啊，咁啊听师傅话啦，咁啊点样参咧？咁啊有啦，人同佢讲，佢话你间屋咧火烧啦，啊，佢醒起啦，我师傅教我。去他去啦，真系好合理啊！点解咧？嗰、那个人报告你间屋火烧啊，实在等你翻到去都已经烧完啦，只有重新起过，已经烧完噶啦。所谓挽救咗就重新起过，咁仲有又好急，都不如随他去啦。日后点样重修啊？日后先嘅事啦。一下咧就唔好俾呢种咁样啊嘅问题啦。掩咗你嘅道心，咁冇几耐咧，又嚟啦！佢问某人啦：你个仔游水啊，浸死咗啊！咁啊，如果一般人如果真系喊啊，抌地噶，哇！之后去嗰个海边睇下啦，实际你去到真系佢已经死咗噶啦，你话抌地叫天啊，你都冇法子叫得佢争噶啦，都不如啊，催他去吧，睇开冇法子挽救啊！咁样咧，佢参参下啦，哈，佢参通咗啦。咁有一次啊，佢翻到屋企，同个老公两个咧，佢揸油条啊，即系油炸鬼。我哋广东人话油炸鬼。咁啊，两条滴嗰张刀啊，炸油炸鬼嗰张刀就好好听啊，滴滴剁剁滴滴剁剁咁啊，剁两剁揿一揿咁啊。如果你就听过嗰啲人切油炸鬼啦，应该你听到佢嗰张刀咧，音乐咁啊，有拍子啦。系叻嘅師傅咧，多多多咁啊跌一次，多多多跌一次，又兩三搭埋，多多多咁啊壓一壓，咁啊揈一揈就抌落去嘅。真係好多人都見過嚇。咁啊，佢啊兩公婆咧揸油炸鬼，突然間咧，佢唔知點解都沾到啲水啊！咁啊嗰次揈嗰時啊，即係揈長啲咧，一抌落去咧，佢砸到有一滴水。當然嗰啲油滾嘅有一滴水就噼噼啪啦就爆啦。哈！佢嗰度啪一爆，佢就开悟啦，嘻哈大笑。佢个老公话：你神经咩？你炸油炸鬼啊！嘻哈哈咁就笑啦。咁啊，后来咧，佢就知呢种咁嘅点解啊，去问佢呢个师傅狼爷博禅师。 佢師傅話你開悟啊，的的確確開悟啊。你話火燒屋浸死仔啊，呢種境界啊，呢種嘅打擊啊，唔容易噶，唔容易受得了啊。問題就睇過你啦，睇唔睇得開，放唔放得下？你能夠睇得開，放得下，你明白啲道理啊，你即使浸地，你都唔能夠翻身噶啦。你即使即刻趕翻屋企，間屋已經燒通天啦。呢個善後工作咪慢慢來啦，你浸地叫天都唔能夠挽救噶啦，都不如隨他去。咁啊，結果咧，佢開悟。咁我睇過呢段故事啊，我以後咧好多人問我啊，咁我都度咗好多人啦，例如家庭糾紛啦，咁啊離婚啊 divorce， 我師傅話點啊？咁我個先生就係咁，咁我個老娘話，佢話師傅啊，我個太太又咁，咁我好啊，我話啦，你總要隨他去嚇、啊。如果女方問到我噶，你知你隨他去，你唔好提出離婚。总之话佢过咗个时期啦，佢就会好噶啦。咁啊果然咧，佢听我话随他去啦。总之佢搞乜都好唔理啦。咁啊过咗个时期，佢真系好翻啊。咁啊如果你唔随他去啊，一嚟咧硬碰硬，结果真系啦，分手啦。咁啊好多人听我呢个问题咧，啊佢都解决咗好多困难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咧，以后啊，你遇到乜嘢事情都好。啊！呢個天人咧，好多難題啊！你今晚好咗瞓咗覺先，有乜嘢事咧？佢能解決嘅，亦係天人；唔能夠解決嘅，你今晚唔瞓覺亦都冇辦法。都不如咧，靜靜地啊，吹他去啊，好咗瞓咗覺啊，養足精神咧，天日先至再去應付。如果咁樣咧，你學佛咧有啲功夫啦。如果你咁樣學佛咧，正正式式啊，了解到啊。所謂呢個大聖佛法嗰種個奧義，所謂一切都唯心啊，善之以惡，好之以壞，就係在我哋一念。而我哋處理得好唔好，就係睇下我哋放唔放得下。如果你放得下，你就可以見你自己嘅本性啦。如果你放唔下咧，就走入個死胡同，越走就越不足。咁啊，相信啦嚇，大家聽過呢個道理之後，你就明白呢一部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所謂十大願王，每一願都係附庸附設啊，每一願都包括其他九願嘅道理，所以咁咪叫做大乘佛法，就叫做唯心嘅法門。好啦，講你一次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啊，其他嗰啲經文咧，咁啊，下個禮拜再同各位解釋。可以為取的，咁啊，所以我哋咧就要時時啊都要讚叹佛、尊敬佛。咁啊，現在我哋就講呢個經文個所有盡法界、虛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剎土，所有極微就一一塵中，皆有一切世間。極微塵數法，一一佛所皆有菩薩，海會圍繞。咁啊，一段經文咧，就係説明我哋所讚佛果嘅境界。咁啊，第一句經文，所有盡法界、虛空界、盡法界啊，就係講呢個世界咧，係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。所有盡法界咁多个虚空界，咁啊虚空咧本来就冇界限嘅。咁啊，例如我哋家下如果企上呢个大楼呢个天棚啊，周围一望咧，呢个视线广阔，冇嘢挡住你嘅视线啦。可以讲咧，你好难分得出咧呢个虚空嗰个界限系响边度啊。不过为着我哋每一个人啊，喺呢个世界里边做事情，所谓有咗呢个方向，所以就先先咧在呢个空界里边啊，分为呢个东南西北，以讲咧四维同埋上下 佢咪變成咧十方世界啦。咁啊，日出嘅地方就叫做東啦。咁啊，太陽落山嘅地方咧就名為叫做西啊。呢個東嘅左邊就係叫做南啊，南嘅對面咧就係北方。咁啊，東南西北咧，我哋將佢定咗一個形。就然後啊，在呢個東南嘅兩邊嘅中間，咁啊叫做東南角啦。喺呢個西南兩者嘅中間啊，咁就叫做西南角啦。喺呢個西北個兩個角嗰時咧，咁啊叫做西北角。喺呢個東北角嗰時咧，咁啊叫做東北角。咁就叫做四圍加上東南西北啦，咁啊變成八方啦，咁啊再加上呢個上方，以共個下方啊，就名為叫做十方世界。咁啊，如果係推於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咁我哋咧就講個説話叫做三世。咁啊，現在呢一段文嘅意思就係話，佢話所有盡法界、虛空界、十方，以共三世啊，一切嘅佛國土，咁啊裏邊咧就有好多嘅微塵啊，咁啊我哋唔使話十方世界國土啦，你就係講我哋家陣時，如果你兩日張台唔抹啦，你揾個手一抹，都唔知幾多灰塵啊，數唔清噶啦已經啊。何況你包括一個世界、兩個世界、三個世界，好多好多數唔出咁多個世界裏面所有嗰啲微塵，咁啊當然呢個微塵嘅數量就好多啦。咁啊在呢個無量咁多個微塵裏面，一粒微塵咧都互相具足其他咁多個微塵，咁啊其中咧有佛之法啦。咁啊，無邊嘅微塵，無邊嘅世界，就有無邊咁多嘅諸佛，無邊佛下都有好多大菩薩啦。咁啊，圍繞住於佛，扶持佛法。咁啊，一佛而止，佛佛都皆然啊。咁啊，呢種嘅不知點解啊，就一定咧。要有呢個大智慧嘅人咧，先至可以相信啊！要有呢個大善根嘅人，咁啊對呢種道理先至相信。所謂盡空遍界，裏邊所有嘅微塵，一粒微塵啦，具足所有咧咁多嘅世界，每一個世界裏邊有佛說法，亦都咧有好多菩薩圍繞。咁你話呢種咁嘅境界啊，當然啦，係真係講啊不可思議，佢大小相容啊，圓融無礙嘅理論。咁如果呢個人冇咁嘅善根啊，肯定咧佢唔會相信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咧都可以啊，以我哋呢個眼前呢個心思咧來到啊。比例一下，例如我哋如果作觀，咁我哋家下信佛咧，咁我哋拜佛咧個頭點落去嗰陣時，拜落去嗰陣時，咁我哋閉埋嗰啲眼啊，我哋自己可以作觀啦。我哋眼前有一尊佛像，咁啊再推咧，慢慢作觀作觀啦，就好似盡空遍界啊，都有諸佛啊，響我自己呢個眼前一樣。你自己都可以作觀嘅，咁如果你時時都係咁樣作觀啊，真係啊，所謂周圍都有十方諸佛啊，嚟到圍繞於我哋，咁呢種就睇下我哋自己呢個心啊，係唔係咧有咁樣嘅作觀，有冇咁樣嘅修養？咁但係如果認真嚟講句，咁啊言則必然啊。盡空遍界都有諸佛，咁啊點解我哋見唔到咧？ 咁一方面固然我哋自己呢個業力嘅關係啊，我哋平常呢個心啊都係窄嘅。嗱，例如現在呢個音響嘅設備，我相信大家都好多人都屋企都有噶啦。但係呢個音響嘅設備啊，真係個個月唔同啊，可以講個個禮拜唔同。咁你呢個禮拜買咗一樣音響嘅器材，真係下個禮拜咧又有唔同啊。總之吸引你啊！咁啊，變成你嗰種嘅觀念啊，嗰種嘅想法啦。如果你喺嗰個地方嘅鑽研啦，你真係識得好多嘅。個個禮拜唔同，越想越失靈啊，越想就越新鮮。就等於話咧，你嗰種嘅觀想、嗰種嘅念頭啊，就喺曬呢一方面咧，去擴充咗啦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將呢個念頭，將我哋呢個心念啊，我哋唔想呢啲咁樣嘅嘢。唔俾呢個物欲咧轉咗去，我哋自己啊睇自己，我哋或者對住佛像，我哋睇佛像，咁啊，於是咧，你咁樣作觀啊，你就可以咧，慢慢慢慢咧，你嘅心量廣大啊，就有好多諸佛、諸菩薩係圍繞自己一樣。不過現在所難者咧，就係每一個人啊。都是趋向于呢个物质，但系你话叫佢真真正正喺度观想下佛像啊，佢就唔容易嘅心咧静下嚟啦，做呢种咁嘅观想啊，所谓自心修养嘅工作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将每日啊睇某一件事，而趋向于某一件事嗰种嘅心念啊，以为咧自己时时刻刻。咁啊，觀想佛像，或者觀想佛嘅境界啊，咁我哋慢慢慢慢咧，嗰啲功夫深造之時，我哋真係可以見到咧，盡空遍界啊，都係諸佛。嗱，咁我哋咧，用可以用世間咧一句俗語嚟到咧解答。嗱，我哋曾經有人家講啊，喂，你唔好做壞事啊！如果做咗壞事，雖然咧冇人見，即係你聰明啦，你又做得乾淨利落。總之啦嚇，揾一流嘅偵探專家咧，都查你唔到噶。咁你總算做呢件壞事做得夠聰明噶啦。但係今日結果就有人講啦，佢話舉頭三尺啊都有神靈啊。咁啊呢句話咧唔係恐嚇啊。唔係恐啊，真係咧，舉頭三尺都有神靈啊！如果以我哋佛法嚟講咧，我哋就係呢個廣經嘅道場，就係加我哋廣經呢個地方，真係前後左右啊，都有好多嗰啲諸天護法善神啦，喺呢個地方啊嚟到擁護嘅加庇嘅，所以講者就不能亂講啊，呢個聽者亦都要一心一意啊！咁如果講者每一句説話都係合乎呢個經裏面，而呢個聽者亦都留神作觀啦，咁真係嗰啲護法善神咧好歡喜啊！但係我哋雖然睇唔見啊，但係我哋唔能夠否定，就因為咧我哋呢個心裏面咧都有呢一種咁樣嘅觀想。就因為我哋知道呢個道場啊，好莊嚴，我哋呢個道場咧係好神聖，呢啲講經嘅法會係好難得，所以我哋盡量咧就要做到好。點解咧？就恐怕咁啊，嗰啲護法善神咧唔擁護自己，咁啊，我哋呢個心量裏邊咧就有咗啊。對呢個諸天護法善神咧，有一種咧嘅尊敬啊，即係希望做到唔單話我哋人聽到有好處，連嗰啲護法善神聽到咧，佢都要生個歡喜心。咁啊，我哋既然在呢個觀想呢方面，咁啊有呢個諸天護法善神啦，我哋亦都可以觀想啊，所謂佛嘅境界啊。是不可思議啊！啊，一尊佛可以無量無邊佛啊，一世界有佛啊， 千个无量无边尽空天界都有施法，所以我刚才讲的只是我们这个一念之间，假如我们一念之间趋向于这个物质过分的享受，那么的的确确呢，你就可以讲呢对这方面呢好有研究啊。那么好似我们旧时的人呢买嘢返去中国啊，俾自己嗰啲亲戚朋友啦，咁初时佢哋就艰难啲，咁乜嘢佢都要啦，照单全收啦，旧嗰都要啦。咁但係家政司佢哋真係聪明咗啊，有阵时佢哋写出嚟香港啲人买嗰啲电视机啊，嗰啲录影机啊，我哋香港人都唔知道有呢个牌子，但係佢能够知道啊。啊，佢写封信嚟叫你买啊，你都莫名其妙有呢个牌子咩？有阵时我哋都唔知啊，但佢俾我哋知得到，就呢种就系呢个心念啊。佢呢个心念啊，佢响晒呢一方面去研究啊，佢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嚟比较，咁啊，佢呢个精神咧响晒呢一方面去啦，所以佢咪变成咧识得多过我哋啦。但系假如果佢呢个心念啊，佢在呢个佛法里边研究，佢要研究。怎样他们进法界虚空界，怎样他们十方三世一切刹土结微尘，每一粒微尘里面代表一个世界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响彻成佛讲经说法，当时是有很多菩萨来到围绕护持道场。那么假如他这个心念啊，他念念都在这方面的钻研呢，就是刚才所讲的成一个反比例了，他的心呢就不会向外去攀缘，而是纯粹呢是这个自性的修养。那所以这种菩萨的境界啊，知佛的境界啊，他是真真正正呢是得知的。我们现在所以不能够见得到，我们不能够呢亲身啊体验得到，就因为我们这个心念呢被这个物欲呢转了去了。我哋完全咧冇呢種嘅修養，所以你唔能夠親身咧體驗到呢種咁樣不知嘅境界。咁如果我哋肯自己自持呢個心念啊，都在於呢一種所謂盡空遍界嚟到佢作觀咧，你的的確確你可以自己咧體驗到，真係盡空遍界啊，次次都有佛坐道場。次次都有佛说法啦，有佛说法嘅地方都有诸大菩萨围绕。咁啊，然后普贤菩萨，咁啊，当然佢系一尊大菩萨。其实佢亦都系古佛再来，久远成佛，所以佢能够尽空遍界啊，无边刹土有佛嘅地方，佢都可以称扬赞叹。就等于话咧，佢唔系称扬赞叹一尊佛啊，佢系称扬赞啊无边法界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嘅功德咧，佢都去赞叹。佢我皆悉以甚深圣解对现前之见，咁啊说明呢个菩萨咧呢个甚深嘅境界。佢话我通通啊。都以我这个甚深的境界，那么这个甚深的境界呢，这四个字呢，它亦都是一个学佛的人一种修养的功夫来的。那么我们平时根本不解添，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佛，不知什么叫做法，亦不知什么叫做真宝啊，三宝既然都不懂啊，整个教义亦都唔通啦，连一般普通嘅礼事亦都唔明，可以讲系完全冇解啦。咁啊，但系我哋如果有因缘，所谓佢善根深厚啊，咁啊佢有朝有呢个有呢个善知识，咁啊为佢开示，何者叫做三宝，何者叫做依法修行，我哋点样呢先至啊，依法修行得到呢个真实嘅受用， 咁樣咧，佢就有咗呢個少少嘅理解啦。咁啊，但呢種解咧就唔係叫浸心性解，而係咧在呢個名詞中啊，佢叫做咧了解少少啦。但係現在普賢菩薩啦，佢話浸心性解，咁啊呢種咧就屬於啊。佢能夠透徹啊，所謂萬法都不離自心。佢即使所謂盡空遍界十方三世之佛，佢都去讚歎佢功德啦。但係十方三世之佛啊，乃係自心嘅之佛，盡空遍界啊，亦都係自心嘅法界啊。譬如我剛才所講啊。如果我哋嘅人时时打坐或者拜佛之时，你坐观啊，好似净空法界嘅师佛咧，都喺自己嘅面前一样。你只要呢一念心啊，能够时时都照顾得到，唔沾念啊，咁啊呢种境界咧就叫做心心性解啊。咁啊，当然讲系容易啊。如果你的修养不是这个大菩萨的境界呢，亦都不容易做得到。那么现在普贤菩萨做得到，他是古佛再来啊，现在呢在佛座下唯一尊大菩萨，他了达诸法就是这个自性的诸法，心外都无法了，法法全体啊都是我们这个自性。所以佢嘅所解咧，乃系浸心性解，乃系现前嘅知见啊，乃系现量而见啊，唔系咧我哋呢个妄想分别。咁啊，如果妄想分别咧，佢哋越少就越多，越分别越计较咧，就越多问题。咁啊，如果佢唔分别啊，佢唔计较啊，而佢纯粹咯，好似一张白纸咁样。佢純粹咧係以呢個佛法咧嚟到滋潤佢自己嘅心田啊，咁佢哋容易咧接受，容易咧體會，容易咧透徹啊，親自見到咧呢種咁樣嘅自性境界。所以佛學裏邊咧講嚟講去咧都係一個真同埋一個妄。我哋如果一念之间啊，照自己睇自己，唔好睇人，即系睇自己呢个本性咧，咁啊呢个人咧就叫做觉悟啦。咁啊，如果佢净系睇人啊，佢唔睇自己咧，佢咩妄想咧就越想就越多，变成佢呢个心咧就乱啦。嗱，你好似。我哋做細路仔，咁你話嗰啲啱啱會行啊，或者啱啱會坐，至到進一步，啱啱扶住嗰張凳，佢就會企一隻行兩步。你話佢有乜嘢？你氹下佢，佢就歡喜一下。佢自己全無意見嘅，好單純嘅。啊，你甚至乎舉起個拳頭，實際上裏邊冇糖嘅。你話有粒糖，你唔好喊啊！你喊我就唔俾你啦，我里边有粒糖，佢就果然听你话，佢就俾你氹到啦。所以佛经里边有句话，佢话举空拳都以子提啊，你只要揸埋个拳头，实际里边冇糖啊。你讲啊，你唔哭啊，嗱，乖乖地，你唔哭咧，我即刻咧打个手，我粒糖，佢真系即刻咧，好似拆口罩咁，一边就笑嘻嘻啦。就因为佢自己咧冇意见啦，冇意见啦。但是如果你到了十岁八岁呢，他真的睬你是多余的，明知道拳头没有东西，你怎么握得到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了解力呢，他那个分析力啊太多了，他想想真不真的里面有糖，甚至乎他即使他是半信，他都说你带来给我看一下先，不是我不相信的。那么他们越想就越多，越想越多呢，他的心就会乱了。如果一个刚刚会坐啊，刚刚会企响似扶住行一两步嗰种咧， 最多咪十二三個字揀，佢嘅思想就單純，你就可以氹到佢，佢就可以作為啊，你真係有粒糖，所謂賢良體正啊，佢聽曬你話。其實我哋嘅用功修行嘅人都係一樣啊。我哋如果呢個自心裏邊啊，我哋時時都作觀，冇咁多個分別，我哋一條心一個意啊，依照呢個佛法嘅道理，向住呢個目標咁樣嘅行咧，咁佢呢個心冇咁多思量，冇咁多分別，佢就完全咧基於呢個信念。啊，你話念佛可以往生嘅，咁我對念佛有興趣啊，咁我就老老實實念佛。啊，你話拜忏可以往生嘅，咁我對拜忏有興趣嗰種人咧，佢就相信拜忏啊可以往生嘅。如果你話我哋參禅可以開悟啊，咁呢個參禅有興趣嘅人咧，佢就真係咧一信信到底啊，佢就參禅，佢真係可以開悟嘅。就因為佢呢個信念啊堅固，咁啊得到好處啦。就由之乎呢個細路仔，佢根本就唔知呢個手揸埋個拳係咪有冇糖，不過你話有啦，佢咪相信你嘅話咯。佢呢個信念啊，好堅固，攞糖食一陣間啊，佢咪當堂咪就唔喊，得到個好處啦。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就一樣啊，唔好咧咁多個妄念，你只要一心一意自己觀照自己呢個本性，你邊一方面咧係比較咧接近有興趣嘅，你就依照呢條路咁樣嘅行啊，總有人咧翻到自己呢個本有家鄉。所以真呢個妄，乃係一種對待法。我哋對真就説個妄啊，對妄就説個真。其實我哋呢個自心裏邊啊，無所謂真，亦都無所謂妄啊。我哋自心裏邊啊，我哋原諒體證，最緊要有一個信念。信不過佛所講咧係真實，所謂盡空法界啊，十方三世依法啊，都係在我哋一念心啊。咁啊，現在普賢菩薩佢係大菩薩，佢有大智慧，所以佢能夠盡空天界啊。咁啊，讚歎十方諸佛，佢各已出過辯才天女。未然妙舌根，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啊！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，清扬赞叹一切如来，诸功德海穷未来际，相续不断，尽依法界就无不周遍。嗱，咁啊呢段文都未解以前，我就先解释一个海字。佢有好多句经文啊，都系用个海字。咁啊，呢个海咧就一种譬喻。呢个海咧就好广大，亦都好深啊。但譬如咧，就话尽空遍界，最为微尘。一粒尘里边都有诸佛嘅国土，有佛响住说法。有诸大菩萨围绕，咁啊，当然呢种境界啊，宽广都如且深啊，同于呢个海一样。呢、这个海字咧系一个譬喻嚟噶，即系形容咧系广大而且咧系甚深。咁啊，家下呢个文中里边啊，主题咧就系辩啊。呢、这個能讚佛功德咧，呢、这個舌根嘅功德咧係不可思議。嗱，咁啊《楞嚴經》咧講到呢個六根功德啊，舌根咧就有兩種。如果我哋食嘢，所謂常呢、这個鹹淡甘辛酸甜苦辣呢一方面咧，呢、这個功德就唔得完全。因為咧，佢有耕田啊，冇一個人咧傻到咁巴閉啊，酸甜苦辣冚唪唥 整埋一碗啦，咁嚟飲嚟食嘅。佢一係甜，一係就食苦。咁如果話發燒飲涼茶，肯定係苦啦。啊，咁你冇理由佢嗰陣時同時啊，咁啊將嗰碗醋咧撈埋嗰啲涼茶嗰度飲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你飲涼茶、飲苦茶真係苦嘅。啊，你停一陣間咧，要揾啲嘢送下口啊，或者一粒甘草乸。或者加應子咧，佢中間已經停咗一停啦。所謂苦與共甜啊，兩者之間咧，佢已經停咗一停，唔係接觸。咁啊，佢呢個功德咧就係欠缺咗少少。但係我哋呢個言論啊，我講話呢個言論咧，咁就唔同啦。嗱，而我哋剛才講所謂十方法界啊。盡空遍界，包括十方，包括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咁啊都有微塵，一粒微塵啊，裏邊就有諸佛嘅國土，有佛成道，廣經説法，諸大菩薩圍繞。咁你話呢種道理啊，係唔係窮窮無盡、窮窮無盡啊？咁啊，所以呢個説根啊，我哋在呢個理論方面。真係一句話包含好多嘅深而且廣嘅妙理啊！所以咧，佢呢個功德咧，就比之我哋食嘢鹹嗰陣時就唔係酸啦，酸嗰陣時就唔係甜，梗係中間有隔甜。咁啊，比呢種咁嘅功德咧，就大咗好多啦。所以呢一段經文就係辯論啊！我哋呢个能赞叹十方诸佛呢一条舌根嘅功德啊，系不可思议嘅。所以话国语出过呢个辩才嘅天女，咁啊天女咧就系、是、呢个大自在天王呢、这个天女，咁啊佢呢个音声啊一向咧。都好微妙嘅，而且佢每发一句音声咧，佢都具足啊好多好多呢个微妙嘅音声响里边，所以叫做咧辩才天女。但系家上只话出国，就系话普贤菩萨呢个舌根啊，佢赞叹呢十方诸佛嘅功德之时。咁啊，佢呢个赞叹嘅言辞，已经能赞嗰条舌根嗰种啊功德啊，系超过呢个辩才天女嘅微妙舌根啊。咁啊，佢一一嘅舌根啊，能够出呢个无尽嘅音声，每一音声都具足无边嘅法义啊！咁啊，説明咧，説根無盡，佢所説呢個理論啊，亦都係無盡；而讚歎十方諸佛，亦都係無盡。佢盡空遍法界去讚歎啊，呢、這個自所就無盡啊。從呢説根，包括發出嚟嘅音聲，音聲裏邊所包含嘅理論。以共咧，遍于法界任何一个处所。咁你话呢种咁啊赞叹嘅功德啊，呢种咁样嘅境界啊，当然啦系好似系如海之深，亦都如海之广阔。所以每一句经文里边咧，佢都咧有一个海字。咁啊，穷未来际啊，将续不断，尽于法界都无不周遍啊！呢、这个就讲呢个时间上，我哋咧既然能赞呢个舌根里边所出呢个音声无尽，每一句嘅音声包含好多嘅妙理，每一种嘅妙理尽空遍界，赞叹诸佛。咁啊，在呢个时间上咧。亦都是无穷无尽啊！佢话尽于未来，我呢个赞叹佛 各種嘅舌根、陰精所含呢個理論，以講盡空法界嘅廁所咧，我都無不滔遍，都無有窮盡啦。繼而是虛空界盡，眾生界盡，眾生業盡，眾生煩惱盡，我讚乃盡。繼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啊！我此讚歎都無有窮盡，年年相續都無有間斷，真與意業都無有疲厭。咁啊，呢一段經文咧就係、是、總結一切都係無盡啦。咁啊，意思就係成上起下之時，咁啊虛空界盡。咁啊，其實咧虛空界咧，咁啊，如果你從外表睇咧，佢真係無窮，係無盡噶。咁啊，點解呢次啊就話要虛空界盡，我呢個讚歎先至盡咧？咁啊，而家呢個虛空以呢個讚歎佛嘅功德啊，咁啊有啲乜嘢個關係咧？又點解要眾生界盡、眾生業盡、眾生煩惱盡啊？我呢個讚歎咧，先至係盡咧。咁啊，裏邊咧就包含啊，我哋行菩薩道者咧，所謂呢個四宏誓願啊，就係、是、眾生無邊誓願道啊，煩惱無盡誓願淺啊，法門無量誓願學啊，佛道無上誓願成，就關乎咧我哋行菩薩道嘅人。我發呢個四宏誓願，嗱，我哋首先明白，如果呢個虛空界未盡，咁啊虛空界